早与昨晚。今天放一次宽，看一段人世风光，谁不是把悲喜在唱，海连天走不完，恩怨难计算，昨日非今日风光，谁不是把悲喜在唱，海连天走不完，恩怨难计算，昨日非今日该忘。 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。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、偶尔熬夜、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银奇。今天是7月18号，星期三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5度，最高气温33度，南风1到2级，天气多云，可能伴有小雨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5到34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34度。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：朝阳、大兴、丰台在25到33度，海淀在24到32度。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。清凉谷在24到32度，香山在24到32度，银湖洞在25到33度。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。有些人为什么喝水都会发胖呢？喝水会胖或是脾胃不好，我们吃下去的东西或者是喝下去的东西都要先经过脾胃的运化，再转到其他器官。如果你脾胃虚弱，运化功能差，那么你喝下去或者是吃下去的东西就会无法运化，堆积在体内，长期下去自然就堆积成了脂肪，发胖了。喝水会胖呢，还可能是基础代谢率低。基础代谢是指每个人在维持基础生命活动所需要的能量收支，所以呢，个体差异化很大的。在上一期节目中，我们聊到了北京的历史文化悠久，那些有故事的老房子。今天要跟大家说的老北京建筑呢，就是正阳门东车站旧址。它位于北京市东城区。正阳门东车站始建于1903年，自清朝末年至20世纪中期呢，一直是北京最大的火车站。1912年和1924年，孙中山曾两次抵京，均在正阳门东车站下车。1958年，新的北京火车站建成投入使用后呢，

大家好，我是齐玉，现在时间8点整。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 你知道吗？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